现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选择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第二，嗱，頭先我提到嗰、那個即係家庭離戀嗰度咧，我唔知阿幾度有冇留意咧。近排我哋睇好多戲咧，無論好定唔好啦、 嗯， 都有涉及到呢個問題。 即 係我懷疑呢個係二十一世紀咧，就即係人類社會普遍對家庭嗰個感覺啊，就係散曬噶啦。 唔知散曬嘅，呢、這個叫入咗個叫如果漫展裡面講一個叫老世代啊。唔知受到乜嘢嘅感染，嗰啲屋企即係嗰啲家人，尤其是年輕人咧，佢開始咧即係對於自己屋企人或者爸爸媽媽咧，就由之前覺得爸爸媽媽唔去了解佢啊，或者唔去照顧佢之餘咧。開始有種叫仇恨出現了、就有種叫腦咧，就即係會殺自己親人的嗰啲人嘅。咁啊，呢種咧變成了一種叫新的一種叫家庭衝突啊，嚇！即係不單止咧嗰種叫親情，慢慢咧就俾個社會咧催谷到咧，即係爹親娘親都冇咗啦，嚇！即係唔夠其他啲嘢親噶啦。咁樣咧就即係呢種咁嘅現象咧，就變成咗咧一種好大嘅感染啊！係而家全球咧外國咧就係出現咗叫單親嘅問題，嚇，同埋嗰種叫自主獨立咧，即係但係西方嘅自主獨立咧嗰個講佢變咗而家嘅 lonely man， 即係嗰啲問題。咁佢裡面咧，佢就係關鍵咧都表現到出嚟嘅。咁所以呢部咧，你會睇到咧，佢有好多時係環境造成。尤其是那些叫低下層是環境造成你的個家庭裡面就不太行，而比較上成年人他都是在一個婚姻那些東西都不太如意，又都出現了這些叫單親情況。 但是 他最諷刺的地方是怎樣呢，就是他裡面有警察嘛， 是， 但是整套戲你沒有見過一個著制服警察度 嘅，系，唯一見到一個咧，就好似阿查小欣嘅嗰個， 唔係嗰個就係個冇出過去啊嘛， 嗰個頭， 嗰個頭， 嗰個都出事咯，即係喺差館裏面咧，你要睇到嗱，佢嗰個咧就你可以咧，但係講緊面都就有啊，好似好搞笑啊，呢啲查小欣啊，或者阿咩啊葉德嫻都做過嘅嗰啲叫女警司，即係一種叫女警司嘅世代嚇，阿頭。那個石頭咧，咁佢咧就以為呢樣嘢咧就維係依班差人嗰啲，總之你做掂啲嘢，你就搞掂噶啦嚇。你依班友，尤其是咧佢一 team 咧嗰個即係最出事嗰個咧，你所謂嗰個黑警咧嚇、即係我所謂野獸刑警嗰個咧，佢出事嘅原因咧就係因為佢以為自己嘅嗰個方式就已經可以控制到令到呢、這個。社區為人咧，佢做完全做得好凹凹啲。 佢嗰個 唔使人教我，我教你啊，即係咁嗰種。 你用而家講話就維穩啦，嗰、個地下秩序佢維穩啊嘛。咁、但係呢種維穩嘅手法可唔可以長久咧？咁呢個係一個即係戲入邊提咗個好大問題啦。即係佢到最撚尾佢引述呢、這個雨果呢個講法、就係即係好明顯啲，佢覺得。個導演覺得呢種手法係唔可能維持下去噶嘛嚇。 佢喺戲劇上咧，佢裡面咧，佢即係將孤星淚，即係呢一個故事咧嗰、那個層面啊，就係、是、拉得好盡，就變成咗一個好寫實嘅孤星淚嘅故仔添。尤其是佢開頭第一段嗰個咧，即係喺巴黎嗰個慶祝咧，就係、是、世界盃嘅，即係首次咧就法國攞到冠軍嗰次。咁咧，咁佢就好慶祝啦。咁啊，同埋你睇到佢捕捉咧，即係其中有啲主角啊，嗰啲都出咗去嘅，嗰啲細路仔嗰啲都出咗去，好開心。咁、而且事實上咧，喺現實嘅嗰個法國嘅世界盃嗰度咧，能夠攞到咁高嘅嗰個榮譽咧，就是、因為當中有好多依啲飛鋭嘅， 所以你睇到嗰個索由頭到尾冇白人嘅。 係啊， 即係或者好少白人，基本上你見到係所有都係黑人，即係話唔係法國嘅所謂正宗嘅白人，佢哋一定係移民或者移民嘅後代，就全部都係喎。你 好正嘅，佢喺嗰段咧，你一睇嗰陣咧，你一睇嗰個咧，你初初咧，你如果你唔了解嗰個歷史咧，唔了解嗰個情況嗰時咧，你仲只係攞到一個 慶祝，咁同埋佢拍到好似法國大革命嘅成功嘅嗰個時刻咁樣嘅嚇，因為佢會影俾你睇咧，嗰個叫海上門。 嗯， 啊咁跟住咧又有一個咧，即係巴黎嘅嗰個景點，即係嗰個巴黎鐵塔。咁啊，即係嗰個係代表一種叫文明嘅最主要標誌咧。 愛謝禮大道啊嘛，咁咧就 威曬啦，啱啱去過。 係啊，唔係我去嗰時真係有嘢都係燒咗咯，唔係真係我影咗相翻嚟啦。但係佢呢個應該係一個回應嚟嘅啫，因為《悲慘世界》佢嗰個 con 即係背景咧，舊即係原裝嗰套咧，應該係1830年嗰個法國嘅其中一次嘅革命嘅。 係 就。簡單嚟講，佢而家呢個對照就話，法國係可能出現另外一場革命。 嗯， 係嚇，即係佢簡單嗰個 implication。 我諗好明顯啲，佢尤其是咧，佢係好針對，因為咧而家法國咧，你會睇到醖釀咗一樣嘢咧，佢哋覺得係文明好似被攻擊緊啊。誒，譬如又有即係穆斯林嗰啲叫做入雜誌社去殺人嘅事件啦。咁啊，亦都咧，即係譬如呢單咧，就2005年嘅嗰單事件啦，即係都係有一種叫做係其他嘅不同嘅人種咧，就帶嚟咗咧，即係嗰種叫做係社區矛盾。咁而個咧，佢覺得都必須要面對嘅一個現實嚟嘅嚇。你個城市要點樣去發展咧？你一定要。明白到城市正在進步中噶嘛，進化緊嘅。 但係佢其實佢嗰個即係第一個 shot 嗰個一個法國旗嗰啲咧，或者呢個海船門，其實佢問一個問題啊嘛，咩係法國人啊嘛？ 係 你傳統嘅法國人，你當然理解就譬如話，即係我哋當係啲歐洲嘅政治文化嚇， 係 譬如話有哲學家啦，有畫家啦，有文學家啦， 啊仲有。佢個關鍵就係有電影人啊， 高達 最早搞電影嘅都係法國啊嘛， 即係你理解，但係佢係倒轉曬噶嘛， 嗯， 就係一啲最低下層嘅，即係話係一啲社會上嘅邊緣人， 嗯哼， 咁但係問題就係你而家即係真正喺巴黎入邊，佢去成為一個主體嘅，甚至係政治主體嘅就係呢班人， 嗯哼， 其中一樣好緊要就係嗰啲穆斯林， 嗯哼，係。 我相信導演本身是相當同情的，因為他看到入面呢，即有兩樣東西是正面的，沙拉正面。第一樣東西就是沙拉，即是那個開這個花生店的那個老闆，即是你看到他譬如說面對那班警察的時候，他進來兇他，他你拉我，第二隻手出來，這個是即係喺個戲入邊其中一個稍為正面少少嘅人物嚟，但係大家你知道佢背景有問題噶，即係但係個戲唔講啊。係。第二個就係班僆仔出嚟嘅時候，即係嗰班回教徒，即係伊斯蘭穆斯林，去教班僆仔，你要敬老，你哋要聽話，你要讀書嚇，要聽完讀翻嚟。呢個喺戲入邊係稍為一種即係稍為正面啲少，但係佢亦都有個潛台詞，就係嗰個白人個警察話。你不跟我合作，我打個電話，你就是恐怖分子。我覺得呢啲處理咧，一兩個對白咧，已經係即係讀得好認出嚟嗰個社會矛盾喺邊度啊？即係如果你譬如話我嗱嗰、那個譬如嗰個咁嘅黑警去打，佢係白人啦，不過佢係黑警啦，佢打個電話，佢話我打個電話，你就即刻係恐怖分子嚟。即係呢個對白，亦都係我覺得點解香今日時咁嘅香港人要聽嘅就係、可能遲啲我哋喺街道都會聽到呢個對白。 聽到咩？我話你有罪，你就係有罪。 唔係恐怖分子啊嘛！我個 point 係恐怖分子。 唔係恐怖分子已經係定咗個名啦。 係啊係啊， 已經就 check 到仲有好多嗰啲炸彈啊咩嗰啲 咁。係啊係啊，咁呢啲所有呢啲咁精警嘅對白咧，即係話。即係我哋喺香港聽到就係、覺得好刀肉啊！ 我諗佢好確實咁講咧，即係喺電影咧就係講到呢種一個叫做係社區憂慮，因為同期我而家都仲未揾翻到一個佢嗰個戲名咧，就啱啱之前咧都有一部法國電影。就係講咧，即係嗰啲志願人士咧，諗辦法咧走去醫人啊！因為點解咧？因為成個嗰個法國嘅醫療系統咧就 崩潰， 唔係崩潰啊，腐朽咗啊！ 有很多嘢話我哋有做嘢，我哋有做嘢，但係其實嗰個做嘢咧就原來咧就沙六唔做又係沙六嗰種嘢。咁但係咧就喺個迫切裡面嗰度咧，如果你唔做咧，就出曬事啊！無論係嗰個叫做係醫療嘅問題，或者嗰啲即係或者係嗰啲街頭嘅嗰啲嗰啲問題嗰度。咁正正嗰部戲佢最特別咧就係、是。那部電影的那個男主角呢就在幾十年前，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過一套叫《烈火街頭》， 有 法國那套嗎？ 有， 就是他二十年前做的那部戲，就是現在這個時候他講的那班年輕人來的。是的，我覺得他裡面呢第一就是藉著電影是講自己的民生的那個問題，整個嗰個叫官民嘅嗰種衝突咧，喺呢個時候咧，即係話大家要面對，但係咧都到目前嚟講係未曾解決得到嘅嘢。點啊？呢部係好明顯都係想講呢樣 嘢。咁啊，心尾爆噶嘛，即係心尾又爆大鑊啊嘛。係。咁爆大鑊嗰個，你有冇即係同近排香港嗰個現實環境係聯繫上嚟啊？嗰、那個係咩咧？嗰、那個叫私了。 係。而且嗰個我睇完之後咧，咁我都好想咧叫啊我哋嘅電影嘅哥哥啊張國明啊邊緣人啊，我話你睇一睇完，揾啊投資者再翻白，用翻種，因為其實邊緣人裡面電嘅嗰樣嘢就係同呢部咧。 咁 有樣 咁好坦白講，邊緣人哥亦都好有預言性啦。即係今日可以拍一個2020嘅版本啦。咁但係個導演係即係嗱，我都好讚一樣嘢嘅，就係、是、嗰套尾我唔穿得橋啦，但係嗰個結局係一定咁拍法。係 嗰個好勁嘅一個戲劇， 個結局一定係咁拍法嘅嚇。 因為佢講咗一個最重要嘅就係年輕人嘅 出路， 唔係啊，年輕人有陣時嘅憤怒咧。原來咧係來自一種挑撥嘅， 佢亦都有一個對話，我亦都啱啊，就係嗰係個黑人，即唔係呢個條格，即係呢個穆斯林講啦，沙拉講啊，就係點解搞到而家呢個咁嘅情況咧？係因為你班人平時講嘢你係唔聽，直至到所有人要發嬲，你先肯聽啊嘛。係佢後邊佢呢個亦都係即係我覺得好啱今日香港呢、這個， 所以。係啊，所以你頭先都用私了嗰樣嘢咧嚟講咧，其實佢喺嗰刻嗰時，你會睇到佢冇我哋嘅所講嗰啲私了咧，裡面咧就更加複雜嘅嗰種情緒，我哋係要揾翻嗰個源流翻嚟嘅。如果你關心社會啊，一定要揾翻佢嘢解決過嚟。咁我覺得佢嗰個咧呢部電影嗰個咧就原始啲添嘅，因為我諗佢嗰個環境裡面咧，佢都是有個複雜，但是呢就那個複雜呢我想呢香港呢即相對來說呢為什麼他們都會覺得香港那麼呢，香港已經這種經驗呢裡面呢它有一種宏觀 的角度呢來看回整件事，現在全世界你會發覺呢都是有很多人呢即 都很想辦法要解決現在我們的那個香港的問題，用理性的個角度你去按住那個即叫做非理性的發展， 用一個最通俗的方法就是不要爆大鑊。 是啊， 那這套這幾個人裡面就其實 這部戲爆大鑊的 他跟香港比不好大鑊的 不是，如果在香港這件事發生到現在他講的香港的時候我懷疑香港都還可以解決得到的，即是他那個問題那個是因為我們那個情況就會複雜一些不過呢即是這個再更加深層次講就跳返返嚟呢就講你頭先講呢即係嗰段呢咁一定唔好穿橋，因為嗰段呢佢基本上呢佢將戲劇呢全部聚埋晒一齊，但我想講呢即係佢去到最諗起如果嗰句一出嚟嗰陣時候呢真係畫龍點睛嚟嘅，呢部戲呢我覺得有兩個經典嘅，其實我都覺得佢應該係攞到奧斯卡最佳外語片嘅嗰原因呢，除咗剛才我們都有一個講的那個主線和那樣之外呢，另外我覺得他就安排那個叫有兩個野獸在這裡的嘛，一隻就是幼獅，一隻就是巨獅， 兩腳咧就一隻咧就入咗嗰只雞籠啊嘛，另外一個咧就入咗嗰個大鐵籠啊嘛嚇。嗰段戲咧神來之筆嚟嘅，我唔知阿台長你係點樣睇嘅嗰段。 嗰個係寓意嚟嘅， 係好正嘅一個寓意。 你個寓意就係、是、其實人係野獸嚟。 嗯哼， 即係佢喺個籠入邊，佢咪變咗呢？ 你唔係你可以咁講啊？但係因為獅子咧、就同一般野獸唔同。咁啊，而且呢個咧獅子咧，你會睇到嗰兩隻獅子咧，係有好大嘅感染戲劇感染力咧，就係、是、第一有獅咧，嗱大家可能咧即係依個咧嗱依部戲咧就最幹咧就係、是，如果你有睇過吹喇，好多人都記得吹喇咧係有幾個鏡頭，而家部戲係冇用到嘅。如果幾個鏡頭就係屬於嗰只有獅，因為佢有獅佢身邊喺個街個執翻嚟啊嘛。那個幼獅咧喺度行街嗰啲鏡頭， 哦，呢、這個我都 miss 咗。 但係嗰個咩，好多人都而家揾翻啊，即係不斷揾，係咪淨係香港版至有呢個 trailer 嘅咧？嚇、嗯，而家嗰啲 official 嘅 trailer 咧，即係大家揾下咧，見唔到。但係我哋睇過嘅、嗯，有即係已經即係都話，咦啊，點解冇翻嗰段？因為嗰個咧好畫龍點睛嘅。咁但係咧，我覺得幼獅咧嗰個咧，我覺得就佢響一個叫戲劇層次嗰度咧。就我覺得佢嗰個幼獅咧就可以咧，即係變成咗呢個最佳改編《孤星淚》嘅嗰個劇本嚟嘅，何解咧？咁我話一陣子講咧，嗰個係 好，我係第三節翻嚟啊！